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他恍惚地想着，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他的？ 是在阳光照耀的操场上，他拍着篮球向他跑过来，脸上充满灿烂的笑容时，是他在几千人的礼堂里毫不怯场地放声歌唱时，还是两人某次不小心的对视，近得可以从他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从此让他不敢再看着他眼睛时，他很确定自己的心，但却不确定他的心。就像可乐或者以前的朋友那样，他太笨了，永远都摸不清自己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也许得不到答案对于他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 怎么了？今天好像很不开心。 他像是察觉到了他的异常沉默，他看着他微翘的发梢，静静地问， 你有没有一件东西宁愿它丢了也不想找回来的？ 嗯？ 他没料到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啊，还是忘了刚刚那句话吧。 苏婉洛知道自己说了很奇怪的话，不知如何是好的抿紧了唇。他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地叹息说， 小时候我看到邻居的小孩子有一辆很帅的遥控车，我很羡慕，于是用全部压岁钱把它买了下来。我在外面玩了整整一个下午，那种满足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只是回到家里，我的表哥表姐知道我为了这辆遥控车花光了所有压岁钱后，都笑我是傻瓜，并说那些钱够我买三辆一模一样的遥控车。我又羞又悔，当时就大声地哭了出来。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这辆遥控车被我压到了箱子底下，再也没有玩过。每次想到这件事，所感到的耻辱和懊悔都大大超出这个遥控车带给我的所有快乐。所以有时候我不禁想，如果那时我不小心把这个遥控车丢了该多好，这样留在我心底的也不过是淡淡的遗憾。 苏婉洛若有所悟地看着他，直到把他盯得浑身都不自在起来。苏婉洛忽然站起身冲出教室， 对不起，我先出去一下。 喂， 他担忧地唤了一声，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看着空无一人的教室，把想要把他追回来的念头压了下去。 他把手中的篮球放在一旁，他并不是在操场上看到他来了才回到教室的，而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早上打篮球的时间缩短了一个小时。他从书包里翻出书本，很认真地开始学习起来。他知道他的学习成绩远远比不上同桌的他，但是为了想要和他念同一所大学，自己要很拼命很拼命地念书，因为到那时他会向他说出自己一直不敢说出口的话。月光石也称恋人之石，因为具有月光效应，宝石中心出现恍若月光的幽蓝或亮白的晕彩，而被叫做月光石。几个世纪以来，月光石就是人们喜爱的宝石之一，人们相信它能唤醒心上人温柔的热情，招来美好如月光般的浪漫爱情。苏瓦洛冲出学校，一直跑到雅舍的门口才停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又看了眼手中那只剩下两块宝石的手链，深深地吸了口气，推开了陈旧的木雕大门。 欢迎光临。 古董店老板优雅的声音随之响起，当看到进来的是苏婉洛时，脸上并没有惊讶的神情，反而更添了几分笑容。 我要把这条手链还给你。 苏婉洛把手链放到柜台上，然后像是如碧蛇蝎般的飞快地退了一步。虽然是清晨，但是店内仍然是一片漆黑，只有门口的两盏长性宫灯的烛光在宫女袖间悠悠跳舞。 好，是已经找到你想要找回的东西了吗？ 老板看了看只剩下两颗宝石的手链，细长的丹凤眼中划过了一丝失望。苏婉洛的头摇得像是拨浪鼓一般。 不，没找回来。不过我不想再找了。 哦，能告知在下为何吗？ 老板一挑眉，有趣地问道。苏婉洛凝视着柜台上闪闪发光的手链，心中掠过可乐和几位好友的影子，心痛地说道。 因为我明白了，丢失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我，我不会追回，也不必惋惜。 他甚至不去想同桌的他了，他从未得到过他，又何来失去？其实他刚刚说的对，他那辆遥控汽车模型代表的只是他不成熟的童年，就如同苏婉洛的可乐和几位好友一样。他原本可以早些察觉到问题所在，如果当年就可乐的事情和父母好好谈谈，敞开心扉地和几位好友沟通，就不会有发现真相后的痛苦。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鸵鸟般地躲在自己的世界里。手链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在引导自己看清过去的道路。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手链对他没有作用了。老板微微一笑， 明白了。那么祝你以后都不要丢失任何东西。 我会的。 苏婉洛悄悄地握了握双拳，坚定地走了出去。 这一次我要用自己的力量好好把握现在拥有的东西，努力争取让自己不后悔的未来。 老板看着他坚强了许多的背影若有所思，直到他的身影从窗格里都看不见之后，他才收回目光，拿起柜台上的手链仔细端详。 喂，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从古董店的深处 慢慢地走出来一个修长的身影。那是一个穿着白大褂、发型时尚、长相俊美的男子。他打扮时髦，脖子上却系了一条土气的红绳，红绳末端悬着一枚雪白的玉饰，光泽温润，以精湛的刀工刻着“长命百岁”四个字。男子的臂弯上正抱着一只白色的狗狗，这只狗狗的嘴边一撮黑毛，十分可爱。老板轻笑道：“ 你也听见了，他自己说的。失去的东西不会追悔，也不必惋惜。 那这只狗怎么办？不还给他了？你昨天急急忙忙地把我叫出来，就是为了救这只狗。我可是外科医生，不是兽医啊。” 俊美的男子不满地唠叨，他怀里的狗狗讨好地舔了舔他的手心。老板见状，淡淡笑着说：“ 他家里不让养，即使还给他也一样是送人。不过，他还挺喜欢你的，你就养着吧。” 俊美的男子低头看着怀里的狗狗：“ 养你倒也行，不过可乐这名字太土了，叫你阿帕契吧。” 老板对狗的名字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重新回到他手中的手链。“ 诶，我昨天看到你这衣服上的龙不是在你的右手臂上盘旋吗？怎么到了背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 医生一直以为老板今天穿的只是一件素净的黑色中山装，直到他转过身才赫然发现，在老板的身后，一条深红色的龙盘旋着，占据了他整个后背，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老板白皙的后颈。由于绣工精致，昏暗的光线下乍一看，这条龙几乎就像是活的一样。老板并没有回头，淡淡地说道：“ 你看错了。”“ 不，我怎么可能看错呢？我是医生耶，怎么可能会看错一件衣服？尤其这件中山装上的龙这么栩栩如生，想让人忘记都难。” 医生谦虚着。老板沉默了一下：“ 这是另一套衣服，我昨天和今天穿的不是同一件。” 可疑的停顿。 医生拧起他那双好看的长眉，慢慢地靠近老板，仔细研究起他身上的这条龙来。老板不着痕迹地拉开距离，岔开话题：“ 可惜这串香妃的手链，只有宝石全部消失干净才能修得圆满，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再见阳光恐怕得要125年以后了。”“ 你呀，就会说这些唬人的话，还真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医生嘴角抽搐了两下，讪讪地笑道。老板正而重之地把手链重新收回盒子里，回过头来微微一笑：“ 我从不说假话，真的。” 就在他说话期间，他身后的红龙悄悄呲起了利牙。 认识老板两年了，但还不知道老板名字，老板也不过问我的名字。天知道老板是怎么把刚出手术室的我叫出来救狗的，他有手机吗？又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的？当时在我手机上显示的是个空号。 这时他新命名为阿帕契的那只狗狗居然趁他一个没注意就往古董店内间跑去了。老板正把香妃手链收回柜子里，全神贯注，对此没有丝毫反应。医生跟着狗狗追了过去，直到一架玉屏风前。这架玉雕刻出来的屏风足足有一人高，上面雕刻着一幅园林景象，雕工逼真至极，巧妙地运用了玉石的俏色， 并且随着观者的走动，山水能分得出来远近之趣，楼阁还能具现深邃之体，甚至上面所刻的人物表情丰富到能看得出来喜怒哀乐，花鸟鱼虫也隐约可见，几乎可以想象得到花间鸟鸣和鱼跃而起的水声。医生一下子被迷住了，看着因光线的变化玉石呈现的不同晕彩，不禁想去伸手触碰。汪汪两声，阿帕奇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医生正想喊老板帮忙，回头一看，方才还站在柜台前的人居然一下子不见了。 算了，反正先把狗抓回来，若把那间的东西糟蹋了，我可赔不起。据老板说，这里的古董可都是价值连城。 玉屏风后是一条极深的甬道，两旁全是一个个小房间，没有标牌，光线阴暗，更显得阴森恐怖。古董店里好像没有半个电器，连外间的照明都是用那两盏长性宫灯。医生把手机掏出来照明，一边小声喊着阿帕奇的名字，一边沿着甬道往前走。 阿帕奇，阿帕奇！ 前面不远的某扇门是微微开着的，门内有微弱的光射出来。医生走过去，试着推了一下，木门吱呀一下应声而开。因为一路走来的气氛太压抑，让医生的心不由自主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是当他看清屋里摆着的东西时，顿时松了口气。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小屋子里，满是异象，却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只点燃的红烛。见没有狗狗的踪迹，医生打算再继续找。他一回头，却发现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正在黑暗中悠悠地盯着他。 你想要吓死我啊？ 医生半天才缓过神，他抚着胸口，觉得自己的心跳直奔120，这对他健康的心脏简直就是巨大的伤害。老板白皙的脸在黑暗中看起来更显得苍白，他淡淡望了一眼医生，说： 谁让你随便进来的？ 我找阿帕奇。 医生心虚地陪笑。老板一挑丹凤眼： 那条狗吗？刚刚看到它跳上我的柜台，正在吃你买的早饭。 那死小子，我什么都没动过啊，再说这屋子里也什么都没有嘛。 医生扬怒为自己辩解道。闻言，老板表情缓和了些，笑道： 古物都是娇贵的，自然都需分门别类放置，有些需要干燥的环境，有些要避开光照，有些需要隔绝空气。这根香烛燃烧会产生温度、光线和灰尘，当然不能和其他古物同处一室。 你是说这蜡烛是古董？我还以为是照明的呢。 医生不敢置信，这根蜡烛通体红色，只有一尺多长，和平常的蜡烛没什么两样，细看底部还缺了一块。老板点了点头道： 这根香烛是深海人鱼的膏脂所制，能烧千年以上，至今它已经燃烧700多年了。 医生的嘴张成 O 型，心想： 这骗小孩都不会信的吧。 老板看他一眼，微微笑道： 想知道这根香烛的故事吗？ 说吧，我想知道，反正我今天也不当班，听听无妨。 医生抱着听故事的心理，看着香烛燃烧而产生的烛烟缓缓上升，老板悠悠地说道： 这要从700多年前的一天说起。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但这个故事里 没有山，却有座庙，庙里也不止一个和尚。当时战火连绵，饥荒遍野，很多人都饿死了。庙里有几个小和尚，都是家里穷，实在养不活了，才送到庙里剃度，求佛祖慈悲，勉强活着的。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和尚，小和尚叫什么名字，他自己都记不得了，连寺庙的方丈都管他叫小和尚。他的职责就是看守伽罗神殿的香火，不管什么时候，务必要保持大殿之上的香火不断，香烛不灭。白天有很多善男信女来烧香，他就躲在香案底下睡觉，晚上起来整夜守着大殿，添加香火，更换香烛。从来没有人陪他说话，他也一向沉默寡言，甚至念经时都很少发出声音，所以被方丈认定是与佛无缘之人，被发配晚上来守着大殿。小和尚的世界里就只有那熏鼻的香火味和一个个跳动的烛火。随着时局的动荡混乱，来庙里上香的人越来越少，供奉的香烛也越来越少。小和尚为了保持烛火不灭，只得减少摆放的香烛数量，到最后每个晚上不得不只供奉一根香烛。直到有一天晚上，小和尚从箱子里取出最后一根香烛，长长地叹了口气， 明天要和方丈说庙里的烛火要添了，但庙里还有钱买香烛吗？ 小和尚一边忧虑着，一边点燃最后的香烛，恭敬地放在伽蓝神像的右边。然后他和平常一样，静静注视着火焰跳动的模样，什么都不想，把脑袋放空，真正地发着呆。 喂，小和尚。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3月12日零时至3月14日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北京故事广播提示您做好健康防护。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